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苗。 哎，今天呢一块来聊一个话题，说说就是女生啊最讨厌这男人这说的哪些谎话 啊。就跟你一块聊这话题是不是气氛有点尴尬呢？ 为什么？ 毕竟男女有别呀， 毕竟满嘴都是谎话呀。啊，其实我还真是很少说谎，尤其对女人。 你就爱忽悠，我知道你这就不是谎言，你就没实话的那种。 不是一个道理吗？啊，就来聊聊吧。说说这个女人啊最讨厌男人的哪些谎话。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冷饮虽好吃但是不可贪多哦，啊，小心脑结冰，找上这个找上门啊，引起头痛。近日呢，江苏的一位女士啊是在连吃了几个冰激凌之后呢，发现头疼睡不着觉了。经过检查呢，孙女士被诊断上了脑结冰啊，因大量的快速的进食这个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疼连锁反应。所以说提示大家了，在夏天的时候呢不要贪食冷饮，如果说在吃冷饮的时候呢感觉头疼不适，不妨轻轻的按摩一下头部，一般的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的症状之后就会减轻。但是呢如果说出现这个连续的恶心、呕吐、头疼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就医了。 真的是家里家长和老人老说不要贪凉。 对， 是， 对。而且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比如说刚跑完步，老师就一定会禁止你不能现在喝凉水啊，一定不能喝。 但是可以喝点可乐吗？不可以。 当然不行了，当然不行。 不行， 雪碧可能会好点吧。都不行， 都 不行，只要是凉的啊。 对， 尤其是小时候真的是没轻没重，那时候跑完步之后回来之后觉得热呀，直接拿那个凉水洗头，就真的那样，就 太刺激了 啊。对，后来发现就像刚才你说，就是说这个吃完冰棍头疼啊，真有种感觉。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不太注意，这洗完头之后来根冰棍或者是喝瓶凉水， 真的 立马就头疼， 就冰的晕了 立马就头疼。所以说真的提示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哈。 对，而且不只是凉，我觉得一切带有刺激的东西大家都要适量。来看皮皮虾，我们走。在一条路上呢，一个月内已经翻了五辆运龙虾的车了。来看一下汉宜高速公路仙桃路场段啊，一辆运载千余斤的小龙虾的轻型货车撞上了中央护栏，小龙虾被甩出车，撒了一地。那据称呢，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里已经有五辆运虾车出了事故。 真好。 所以我在想，如果就捡不干净的话，周围的居民呢？ 你放心，没有 捡 不干净， 一定能捡干净。 对对对，但是也提示大家吧，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哈。 对。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熬夜到凌晨四点玩手机，24岁的这小伙啊，是突患急性的脑梗死于这个无法坐起来了。近日呢，这事发生在长沙，收留了这个一个医院呢，收留了一名患者。一天晚上，他熬夜熬到了凌晨四点之后，患上了急性脑梗死。24岁的小刘啊，是这个一家艺术培训机构的美术老师。那就在凌晨四点多呢，他像往常一样，哎呀，躺在床上看完手机，准备这个起床上个洗手间之后再睡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正常坐起了。 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不要熬夜哈。 对， 也是有关手机的。这个三星手机又炸了，这次是 Note 4。那在今年三月呢，冯先生的三星 Note 4手机呢是在充电的时候爆炸了，他5岁的女儿脸部与手部严重的烧伤。那么事后呢，三星公司仅凭拍照就判定了电池非原装，而三星方呢也是经销商也是说不存在电池更换的可能性。如果电池不是原装呢，那这么那这块电池又是谁换的呢？那这个爆炸门的道歉还言犹在耳，希望这次的爆炸能够尽快妥善的解决。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小伙点餐啊，送流浪汉留言了，告诉他放心吃。河南的一个面馆呢，是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要求啊将餐送到一个公交站，并留言称有个流浪汉直接给他就行，告诉他放心吃。 如果你有蚊香的话可以送他啊。订餐的小伙呢姓包，为这个小包点赞。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些这个生活当中无意间啊这个释放的这些善意啊，才会点亮城市中很多小的美好。 没错， 是不是？ 是 啊，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你看订餐的时候咱们经常给自己订餐，但是很少，你看人家真是特别的善良，给别人订餐， 是 对吧？ 点亮生活中的小美好啊。继续来看这样一位女孩，也是有点奇葩了，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一位女子呢是趴在豪车上自拍，被车主怒斥了。那车主称呢，拍照女子没有经过允许就穿鞋爬上车，太过分了。而被斥责的女子没有丝毫的回应。事发之后，仍然是在社交平台抛出了她与这辆豪车的合影。那么，这个爱和豪车合影啊，好像好多人都有这个爱好， 有 是吧？ 有，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喜欢啊，买不起，而且他其实物以稀为贵。主要是豪车都少，你豪车就跟那个大街跑，每天就天天见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奇怪了， 是 因为豪车确实上路就比较费劲，底盘太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见一辆，哎呀，我得赶紧跟他合张影啊。 其实我觉得合影没什么，但是不要太过分，比如 对对对对， 像你穿着鞋爬上车就太过分了。 甭说穿着鞋了，我觉得这种车啊， 光着脚也不行。 不是，你知道那个人家那外壳很贵的，大部分碳纤维材质，就是相对又坚硬又轻的那种材质，你就稍微验，你说稍微。这到按出个划痕，按出一小坑来，没法解释，你也赔不起。 是说那个碳纤维在时速如果过高的情况下，它是会消耗的吗？ 不是啊。 会损伤吗？ 不会啊。 那是谁告诉我的？ 啊？ 不是你吗？ 不，肯定不是我，你放心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女生最讨厌男生说什么谎 言。你说的碳纤包吧，那个会消耗。 竹炭包。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女生最讨厌男生说的哪些谎话哈、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北京的某音乐会上，一个男子站在观众席中呢用手机拍照，又在座位间啊是来回的走动，大声说话，对工作人员的劝阻呢也置若罔闻，甚至是和旁人开始争吵，最后呢观众与工作人员合力把该男子给抬了出去，现场掌声啊一片，网友也纷纷这个直呼啊，说这个扔得漂亮啊，尊重他人的权益，收敛自己的行为，日常行为呢逐渐教养，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那天观众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神奇的经历，本来是要去好好的看一场音乐会，但是最后也是大快人心啊， 没想到当了一次搬运工。 来看看现实版的《飞屋环游记》。 哎， 那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推出的旅行房子。那当你和你的爱人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天地了。一对夫妇呢是走进了一栋房子，他们是移动的房子啊。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不一样的景色中，推开窗呢，在圣劳伦斯河可以看鲸鱼，置身城堡饭店，在童话般的流光森林，简直太好玩了。 太有意思了。哎呀，这真的是小时候梦想中的事情。 对呀、 但不知道他这个是随意动吗？ 对，我也想说，是你自己要求我第二天去哪儿，还是你第二天会有一个惊喜？ 第二天要去哪儿？第二天上早点铺去哪儿啊？ 就是我第二天 你哪任意门呢？那就随便去哪儿？我觉得应该是底下有轨道，你不能你随便跑啊。 那没有人开车吗？会把你送到哪里？ 开车干嘛？ 我以为他会像一个就是旅游线路 啊， 比如说我想看哪儿的风景，我睡一觉起来已经到了。那不是卧铺吗？ 看一下埃菲尔铁塔，铁塔大哥让一让我过去啊！ 铁塔大哥， 对，关键我觉得应该是底，应该它有规定的范围，或者底有轨道啊，只是它在动而已，应该是这样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毕业生啊遭花样的就业歧视，家乡啊、属相啊、星座啊，成为了被拒的因素。日前呢，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呢一项调查显示了75.7%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啊表示找工作的时候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那性别呢歧视相对严重，985、211呢是成固定的标签，甚至是家乡、属相、星座也成为了被拒绝的原因。更有人呢表示颜值不够啊，这个导致找工作很难。你遭遇过吗？ 啊，适合我吗？ 对呀、不知道大家遭遇没遭遇过哈？ 我觉得应该会有，因为现在林林总总这种要求，这种新鲜事物太多了。 对，可能每家公司的要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用这个星座啊，这属相来要求，这也太有点儿戏了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要看老板的爱好吧。 比如他特别相信这些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带到他的企业文化中。 所以说就你看这样的老板啊也不值得信赖，所以干脆就甭去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女生最讨厌男生说哪些谎话，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歌吧，一首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我杀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再计较分割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的成熟，真是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有 一首歌的时间。 嗯，来自周杰伦。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一说吧，这是女人啊最讨厌男人的哪些谎言。其实我们男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么多的谎言，不信你听大家说的。 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啊对啊，啊，这位就说了啊，这位听众他就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这个男人就没有什么谎言吗？一听就是编的。 尤其被你这个语气演绎一下之后， 编得太假了哈。 嗯， 白纸黑字情书一封啊，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就去打游戏了。 哦，对， 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应该是女孩比较有发言权吧？ 为什么？ 就最讨厌男生的谎言，男生跟男生之间应该很少有吧？就男生对女生比较容易说谎言。 对，所以说女生最讨厌男生的谎言吗？薛之谦的小迷妹她说了，我跟他真没什么，我跟他就是兄弟是朋友，我没把他当女的。哎呀，就算没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他在一起的，跟他真没什么。 你这可不像没跟人家在一起，你这像在一起都在一起呢，大家好好在一起。有点那种感觉。 对，这真没什么，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其实我觉得这谎言分两种啊，一种就真的是就为自己那点小顽皮找找借口，还有一种是真的谎言，那就 比较招人讨厌了。 招人讨厌。 对， 有一些谎言是被逼的说的， 嗯， 比如我就老问家属，哎，你说实话我脸大不大。 哎呀，你家属怎么回答我？ 家属一般就不大呀，你脸还算大，说什么呢？这个不是 、 然后听着特别假，但是就是他必须这样回答，要不然的话就生气了。 这结婚时候有没有给他一本百问百答？就是问什么时候必须答什么？比如说我跟 Angelababy 谁好看啊？但你好看，开什么玩笑？他说 baby 是谁？不好看。 然 后小弟弟， 屏保 是 baby。 baby 是你， 后边壳是柳岩。 柳岩这个可有日子没提起来了。 来看看那个鹿啊，他说了，说我累了，不是不爱了。 嗯，其实就不爱了哈。嗯。 哎，你看这像不像就是你们家这个家属说的啊？张森他说了，你不胖真的多吃点肉多的女生才可爱呀。 没有啊，我家属很直的一个人，一般都直接小胖子还吃啊。 对，所以说张森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特别像那种刚和女生刚刚接触，还 不好意思说 追到手，不是， 嗯， 好意思说实话，但是必须得搂着。知道自己得成功之后才能再说实话呢，就得不胖，吃，放心吃。你胖了之后，这没人跟我这竞争了呀，对吧？肯定会这么说。等你真正的这个成为男女朋友之后，成了啊，差不多得了，别吃了，成了，哎，就到这儿。第三碗面条放下， 筷子先放下， 对， 先放下。 第四碗我给退了。 哎，真的是，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就是看对了眼之后，那不管哪个时期，就是开开玩笑啊，就是讲真话，互相伤害一下，都特别有意思， 是吗？ 嗯， 其实好像讲真话主要伤害还是我们男士， 就 讲真话你不得挨两下吗？ 啊，那肯定啊， 对 呀，真话假话都要挨两下。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就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女生最讨厌男生哪些谎言哈，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你来说一个吧。 失恋先生的日常说，我只爱你一个。 这算谎言吗？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很少有人会说假话吧。 对， 我觉得已经很严肃了，就在我的世界里这是一句特别严肃的话。 对 啊， 我只爱你一个， 这不是跟这世界上你最漂亮是一种等级的吧？ 不是， 是吧？ 我只爱你一个。对对， 嗯， 对，就可能爱你的时候就只爱你一个呀。 嗯 嗯，不爱说爱别人一个了，也不是， 反正都是一个， 也不是啊。 嗯， 这林牧尘，我跟前女友没有联系了呀，我们真没有联系。 我感觉这些互动，你一看到啊，你就感觉看到曾经的自己，就特别有感觉。 不可能，那可不能啊！我是看这种影视剧，小时候看的比较多。 你就老模仿人家怎么说谎？ 不是模仿，这耳濡目染了，就会这样学习了。 好吧，姚西贝说，这个男朋友出去喝酒，每次问还有多久回来，他总说马上，就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然后就不知道是半个小时的多少 杯中酒啊，就这一杯了，就这一杯了，就这一杯马上就回去，就这一杯了， 嗯， 挂掉，再来两瓶。 有可能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男孩之间喝酒有的时候也这样，就喝到开心之后， 嗯， 最后一瓶，真的最后一瓶， 对， 不行再来两瓶。 之前网上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吗？ 嗯， 就是说这个，就北京人这在坐一块儿，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没有地域限制，很多北方比较豪爽的人都是这样，就是。哎，怎么着？于淼，咱俩出去喝点酒啊？ 嗯， 哎，我不喝，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哎呦，今天真是不能动酒，我就你一提酒字我就不舒服了，哎，走吧，我真不去，今天我怎么着我都不去， 嗯， 你怎么劝我都不去，那这样咱俩出去聊会儿天啊，那也行， 不喝酒 啊，不喝酒聊会儿天那也行，到大排档，坐下一盘花生一盘毛，哎，你说咱这聊天也没，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俩要一瓶，一人半瓶，这样你也正好这再喝一点，再喝一点啊。 嗯， 那行吧，就半瓶，说好就半瓶啊， 嗯， 半瓶一下肚，最后一人再来一瓶，然后最后一人这一瓶，一直最后就喝到舒服才算， 嗯， 就经常会这样。 对好朋友之间， 对好朋友之间，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不聊，好像不聊天会想，真的会想朋友之间， 嗯， 对，所以说就哎呀， 就有的时候就。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 应该喝一点点。 对对对对，而且喝完酒之后谎话就更多了。 我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就到家，马上我都在路上了。你听这声， 本来就在路边。 对对对，啊，这个 孙小瑞， 嗯，你说， 孙小瑞说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这一般就是拒绝女生表白的时候说的话，是不是？ 嗯， 女生也经常这样说， 也说， 嗯， 我把你当成一个哥哥。对吧？ 嗯， 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你被拒绝多少次？这些 咱不是聊过这话题吗？被拒绝的方式啊， 嗯， 寒冬之宴他说了，我没在玩游戏呀，啊，我真没玩。 嗯， 你不信你问我舍友，你不信问我哥们儿。 嗯，对， 嗯， 一般这打电话都对不出来，是不是？ 对，哥们儿肯定向着哥们儿说呀。 嗯， 但是好多就是也会拿你开涮，不信你问问我哥们儿。 嗯， 啊，对，他真没玩这个王者荣耀。 嗯，大眼萌说， 嗯， 我很忙，我真的是特别忙 啊，对，特别忙， 特别忙，真的特别忙。 嗯， 其实对，就打游戏打得特别忙。 对，因为游戏哈。 嗯 嗯，还有这个租你的小板凳，我下次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请相信我，我真的错了。 这一般是跪在方便面上说的吧？这个方便面 这也挺好玩的，这个， 嗯， 对，这不算谎言，这算这个开始道歉， 对 吧？ 对， 啊， 嗯，真小说，就我有事很忙，一会儿再聊吧。转身去跟其他人聊天， 嗯 嗯，这个也会让人特别生气哈。 对， 嗯， 我觉得真的，我就看着连看三条哈，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男士需要规范一下你们的行为了。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容易就让我们这男士整体的这个形象啊。受到别人的不信任， 哦，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这连着三个啊，你看， 嗯， 哲哲宝贝他说了， 嗯， 我跟他已经断干净了，没事了以后，结果还是被我发现在联系，这是一个了啊， 嗯， 第二个你家的韩他说了，跟我也没关系的，他跟我没关系，霸气的呦呦呦，我和他没关系，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就全是这种， 这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呢？ 这是印象吗？ 是不是好多就是女士也偏小心眼？确实，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被你说出来更不可信，我跟你说。 对， 就不能这么做，是不是？一会儿咱俩打起来 了，挠起来了啊！ 今天跟大家聊个话题是女生不喜欢男生说的一些谎言。 最讨厌的谎言哈。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轻轻呼中你，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有时候爱情捕捉迷离看不清，有时候孤寂忽远忽近就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沉默反应。

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思淼。 哎，大家好，我是吴进浩。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吧，就是女孩啊特别讨厌这男生或男士说哪些谎话。 嗯， 对吧， 大家还是尽量说点开心的小谎话，就别说那种就容易让我们俩打起来的。 都挺开心的，我觉得按我说我男人就没什么谎话。 对，是因为 特别耿直的， 是因为男生跟女生撒谎，不是女生跟哎，你说一个你讨厌女生说的谎话。 生产 是 吧？嗯，这我就看看，我不买。 还有呢？就最讨厌的这种，应该还可以忍吧？ 最讨厌的，没有什么， 都行，只要长得好看都行。 对对，还是看长相吧，看长相，看长相，然后确定他你说的话讨厌不讨厌。 难怪你连饭卡都不肯借给我。 我没有那么抠吧？啊！ 哎呦，哎呦！ 我能帮你刷一下，但你别最好别上手。 好，我把脸大这件事传染给你好吗？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女生啊，这个会讨厌男士什么样的谎话。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吧，还是一块儿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哈。 嗯， 来看看这个下半时段的资讯。嗯， 来看一下柏林文化狂欢节呢，是始于1996年的，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十大狂欢节之一。 嗯， 其最大的特色呢，是为了庆祝柏林多种多样的文化， 哎、 那展示将近80种不同国家的特色文化。那在为期4天的狂欢节中呢，色彩艳丽、奇装打扮的人们呢，会载歌载舞的穿过大街，把全球的音乐、艺术、文化和美食汇集在一个城市、一个节日中。那么，比如像这个街头的花车游行啊，是狂欢节的高潮。那亚洲、非洲、欧洲和拉美等近80种不同国家的特色文化都会出现在这场盛大的文化派对上。 嗯， 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视频看看，还是挺热闹的。 哎、对， 嗯。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世界最胖的男孩重380斤，接受缩胃手术有望减掉200斤。近日呢，世界上最胖的男孩啊，接受了为期5个小时的缩胃手术。该手术呢，让他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呢，减掉了70磅，也就是大约是61斤的重量。医生呢预计他将在1年内减掉220磅，也大约是200斤左右。 嗯，继续来看，爱骑车的人更年轻啊。 嗯， 如果你想保持年轻的话，不妨从骑自行车开始。那英国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呢，是对122名中老年骑车爱好者进行了研究，对心脏、肺功能、肌肉和骨骼力量等开展了测试，发现他们的肌肉力量还有肺功能和体能呢，都是与年轻人相当的。 嗯， 但研究表明，骑车能够促进神经功能的敏锐度，维持心肺、肌肉以及其他的系统健康。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骑车啊，很多人喜欢在这公路上骑，我觉得公路上不知道 危险。 对，第一个危险，第二我觉得呼吸是不是啊，呼吸道的空气不是很新鲜，对吧？最好还是找那种专业的那种，像什么赛道啊， 嗯， 是不是？或者是那种这个什么这公园啊， 嗯， 这种地方能骑车的地方， 对， 空气又好的地方哈。 嗯嗯。 继续来关注，来看看深圳开启了垃圾强制分类时代，个人未按照规定投放将罚50元。那深圳呢，迈入了垃圾强制分类时代。昨日呢，这个深圳市区城管部门呢，联合举办了全民分类时代，邀您共同见证深圳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发布会。那到这个6月底前呢，相关部门也会将会把这指引啊发放到深圳市的每个家庭，以引导市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据了解呢，对于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单位或个人，主管部门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未按这个分类投放，或者是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对每个人啊处50元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的罚款。 嗯，这是深圳方面。再来看一下湖南。 哎， 湖南的宁远呢，5000名广场舞大妈高考期间是吸舞了，获赞深明大义。来看广场舞的大妈们深明大义啊，给孩子创造出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这是对高考最大的支持。那么在6月3号呢，家住湖南宁远县的这个顺陵街道陵南社区的刘先生感动地说呢，是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静备考的环境，大妈们都不跳舞了。那么该县城区范围内的近5000名广场舞的大妈呢，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了静音护考的行动。 嗯， 在高考期间主动歇业啊，停跳广场舞10天，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嗯， 那目前呢，该县城区内一改往日的喧嚣，恢复了宁静。 你看看，对吧？ 什么意思？就说人家大妈跳的不宁静了呗？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该喧闹的时候可以喧闹，但是有时有色啊， 嗯， 对吧？ 是啊，要休息， 有时间的这个安排啊。 嗯， 我觉得真的马上快高考了，也提示咱们所有人吧，能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学子们创造一个安静的条件，就是这个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就够了，对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在开车的时候离近校区了，千万别鸣笛， 是， 对吧？ 嗯， 而且呢，就最好这两天我觉得还是绕开这个校区走，绕开考场走， 嗯， 对吧？大街上碰到这个，比如说考生啊，帮忙。是不是？ 嗯，对对对对对， 万一 对 是吧？有搭车的什么，人家这实在说，快迟到了，帮帮忙，这些也都是咱们应该做的啊。 是的，是的。 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别人家的学校。高校呢是购买了3500个西瓜送毕业生，草坪一夜变瓜田了。 这个昨天呢啊，这个草坪啊，一夜间，这是中央美术学院啊，草坪一夜间就被西瓜给铺满了，吸引了不少吃瓜群众啊。据了解呢，这是学校呢在本科生毕业作品展前呢，送给学生的一个小惊喜，共耗用了3500个西瓜。据了解呢，西瓜在毕业作品展开幕之后就赠给了毕业生。 嗯， 真好，一人抱个大西瓜。 真的是，我发现艺术高校啊，它、 嗯、 确实是很有想法。 哎， 你看送礼物也是送的别出心裁，先是让你欣赏，因为3500个西瓜铺满草坪还是很壮观的。 对， 欣赏完之后还可以吃， 没准还让你一人画幅画送给学校呢。 对、 嗯， 1000个画家手中有1000个不同的西瓜 啊，签名。 来看也是一位女生的毕业照啊，她身边是围绕着79个男生。 哎， 近日呢，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13级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毕业照火了，全年级80个学生，只有1名女生。 嗯， 该专业呢是需要维修飞机引擎，还有什么钣金啊，还有钳工啊、实训等等这种课程是比较辛苦的，很少会有女生报考。一位男生就感慨，哎呀，真是不舍我们专业唯一的女孩子。 嗯，你说这个，哎呀， 已经被宠到逆天了哈。 对呀、啊，你想就一个女孩、 嗯， 也挺尴尬的，连个闺蜜都没有。 男闺蜜啊， 只能是男闺蜜了， 是， 对吧？ 嗯， 哎呀，这宿舍是不是自己单间啊？一个系没别人啊，只有自己啊。 他应该会跟别的系的女生住在一起。 对对对，估计是啊、 嗯。 再来看看哥伦比亚啊，流浪狗摇身变警察叔叔。此前呢，是只流浪狗，他在这个游荡的时候呢，被预备役的军人发现了。那他的朋友呢，警察啊，十分喜欢这可爱的小家伙，他们呢就决定让这个小狗呢加入他们的队伍，成为警署的一员，每天跟着他的这个同事们开始执勤。每次上街巡逻的时候呢，穿上制服、墨镜，加上这个一身服装啊，都十分的惹眼，就是很多这女孩们都纷纷上前和这小狗可爱的小狗合影。 嗯，就不一样的小狗很酷，酷狗。 哎、嗯， 来看金毛，陪你们人类玩太累了。有一只金毛呢，有一项神奇的技能，即便是好吃的东西置于眼前，它也可以不为所动。近日呢，它的主人发布了一段视频，主人成功的将50块狗粮堆在了它的鼻子上。 嗯， 这只金毛呢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这个狗粮是足足堆放了4层。金毛也说了，陪你们人类玩真是太累了。 呵， 嗯 啊，这是不知道是小狗狗跟人类玩，人类跟狗狗玩了哈。再来看一个关于小动物的哈，公交车上来了刺客，而且来4个啊。郑州的一个公交车上，司机在这个车厢中发现了4名刺客横冲直撞。这个年代还有刺客吗？后来一看，原来是4只小刺猬，这是真刺客啊！ 嗯， 可能是乘客携带他们上车，小家伙们冲破袋子爬了出来吧。携带者呢也没发现，刺猬是三有保护动物，专家建议天黑之后将他们这个在田地里放生。 嗯嗯，确实是刺猬真的不适合家养，是吧？ 对， 嗯 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女生啊最讨厌男士说的什么谎言。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完美无缺的 首《被雨伤透》，嗯，一首快听睡着了的歌， 哎， 来自魏如萱和吴青峰。 对，有时候我觉得，尤其像今天这个，这外边还下雨嘛，淅淅沥沥的，应该啊， 嗯， 就是像这种天气，反正挺凉快的，可以听点慢歌， 是吧？ 就特别适合睡觉嘛，睡个回笼觉什么的。 对，睡个回笼觉 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女生最讨厌听男生说哪些谎话。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刚刚我在想啊，咱俩今天应该配合一下，就是我来说讨厌男生说的谎话，你来说讨厌女生说的谎话 啊， 是吧？这样我们就不容易有矛盾了。 对， 对， 一直也没矛盾，没有矛盾。 嗯， 嗯，把你的脚从我脚上拿走，不要踩我了。 来看看这个朋友们的说法哈。 嗯， 这个哎呦哎呦他说了，说我没骗你啊，这谎言一眼就被我看穿了，问他，但是他一脸诚恳的跟我说没骗你。 嗯，这时候就要果断的拧他大腿根儿 啊， 我都看出来了还敢这么说。 你们家都这么狠啊？ 我们家法很严的， 是吧？ 嗯， 哦， 我发现就是说没事儿啊，是妹妹的还是挺多的， 嗯， 是吧？ 对， 嗯，要跟棒棒糖闯天下说了，以后换我追你。 哇塞，这不是一直都是一般的男士追女士吗？ 看来是他追的男朋友吗？ 啊，以后换我追你， 换我追你。 所以说我们的男性还是比较感情用事的。你看当时你们这女性追的我们，但是呢后来哎，当我们这个投入爱河之后，我们可以这反过来这低放下身段，我们去追你， 所以就证明没有追啊，不然就不是放在谎言里面了。 对，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李亚啊，又阿迪他说了，说我手机快没电了啊，快没电了，快没电了啊。 这应该跟这个半个小时就到家联系起来。 对，啊， 谢雨婷，雨婷说了，乖啊，我爱你，明天再说吧。 嗯。 明天再就是这样说的，你都没有办法再生气了， 乖， 乖啊！ 这本来就很生气，明显是着急去玩游戏啊。 乖啊，我爱你，还得 那不行 再说， 那不行，我不爱你。阿罗同学他说了，说这个欺骗的之前，也许女生说一些事情，让一个男生硬着头皮去答应，到最后男生做不到，理所当然成为欺骗。 嗯， 你看看。也有帮我们说话的， 是 啊， 嗯嗯嗯， 对吧？就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我们不乐意干，你们非逼着我们，然后还不让我们说谎啊。 嗯， 哼。 又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话 啊。 其实我很在乎，就说了，你要是不喜欢他，我删了好吗？啊，别生气了。删那么多，你删得过来吗？ 这删什么呀？这是 这删女孩的这通讯录上的女孩吧？ 哦、 应该是 哦，这个意思太多了。 删得过来吗？ 那不能，我跟了你之后，那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啊。 嘿，你还敢有女性朋友呢？ 那肯定得有啊。 哦， 社会上一共就两个性别，一男性一女性，当然得有女性的朋友了。 全是女性朋友，有个朋友姓女。 啊、对对对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在少女眼底说。你要收收心，准备考试，我们暂时先分开吧，考完试我再好好追你一次。嗯， 然后考完试就这个人就消失了。 不知道反正是、哎，我发现真的是什么样的谎言都有哈、啊，没见过都、 然后想像什么你不要多想啊，还有什么我会努力做到的， 嗯， 下次我绝对不会了。 猫耳丫丫丫他说， 嗯， 我能不能说我男朋友特别的诚实， 嗯， 太实诚了，也许你只是这个随便说说，然后就没下文了。 嗯 啊，如果你只是随便说， 哦、就是连谎话都懒得说的那种，就觉得做不到就什么都别说了。 哦、对、 啊、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没下文了。对，如果你说完之后，然后他就不说话了，可以、 嗯、 就没下文了。 嗯 啊，我们没看明白。 还有朋友可能说到小的时候的情节了。 嗯， 就是说长大了我就娶你。两小无猜， 对，那个时候可能也不算是谎言，对吧？ 那是真心的。 其实总结，对对，那时候是真心的。当时我说这话时是真心的呀。 嗯。 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哈，为什么说好多什么我错了什么，好多人都提到了另外一个他，可能其实，在女人心中啊，最让自己讨厌的 就欺骗自己的，就是因为除了自己，自己是他的心肝宝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他心里，是吧？所以说就当咱们就是男性啊，还是需要去多去呵护人家女孩子， 对对对， 对不对？别老跟人说谎， 是 弄得我咱们男士跟这儿，我这帮大家都已经折半天了，是吧？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同性朋友还是异性朋友，都应该坦诚。 对，尤其是这个我觉得异性朋友还好，就尤其是这个小情侣啊，小夫妻之间啊，一定要坦诚对待。是吧？ 没意思，其实哈。 对，人家看说谎，人家其实心里都明镜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就关心你才这么问呢。 是 啊。别把人家关心啊当成一种唠叨，是不是？ 对。 真不懂事儿。 不要把我们肉嘟嘟的人以为都傻。啊、 很开心，很开心啊！听听谎言很开心。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点整。